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将进酒》，作者唐九卿， 第284集《鸿雁》。萧迟也陷入焦虑，这是种难以发泄的情绪。他没有调兵权，一营所剩的兵力也不足以支撑他北上，他只能等。这是调虎离山，但是哈森突袭沙二营干什么？萧迟也盯着地图，抬指沿着萧方旭画下的线移动，那种不安弥漫起来。他像是还站在图达隆起的雨夜里，隔着雨帘跟哈森对峙。沙二营的粮食还在一营，萧迟也昨晚才到，蒋胜甚至来不及转运，二营往南的路被大雪堵住了。突袭二营既得不到粮食，也没办法威胁三营。为什么？萧迟也在错综复杂的线路里反问自己。营时过得太慢了，萧迟也在军帐内不断地问时间。他在原地徘徊着，揉掉了胡乱画出的线。他逐渐不再沿着萧方旭的路走，他把自己放到了哈森的位置上。哈森是个成熟的猎手，他熟悉李北的马道，这点在屠刀龙骑的时候就充分显示了出来。他消耗了朝晖，暴雪成为了他的遮蔽物，他能够在雪野里进退自如。萧迟也停下来，重复着适才那句话，一股寒意直窜而上，冷得他手指僵硬。优秀的猎手不会轻易暴露出目的，他们耐心十足，弱点都是诱敌的伪装。哈森在雪野里进退自如，那他一定对北边的路线了如指掌，他知道哪段路适合伏击。哈森来到北边战场半年，他每天都在跟李北铁骑打交道，这些时间都是在练习。他已经摸清了萧方旭的节奏，这是个圈套，哈森就像套住萧迟也那样套住了萧方旭。他根本没想在暴雪里偷袭常驻营，他对二营也没有兴趣。他绕了如此大的圈子，目标叫做萧方旭。萧迟也猛然扯开帐帘，迎面撞到了陈阳。陈阳踉跄退后，来不及行礼，急声说， 古今回来了。 萧迟也看向外边，不仅古今回来了，蒋胜也回来了。萧迟也疾步走近，推开横挡着自己的铁骑，不断地寻找，但是没有，萧方旭不在其中。蒋胜伤得很重，他是被抬回来的。萧迟也看见那被砸烂的头盔，神色一变，狠声说， 操，是蝎子。 古今用衣角使劲地擦着脸，哑声道， 主子，他们藏在铠甲背后，带着我们的腰牌，伪装成离北铁骑，在图达隆旗的就医站里蒙骗了所有人。我爹呢？ 萧迟也拽紧古静的衣襟，一字一句地问道， 玉玺。 蒋胜半面脸都是血，他耳鸣严重，屈指扒在边沿，含混地说着， 变声昼夜太快了。 古今把唇咬得泛白，他在萧迟爷的目光里艰难地说， 我没有找到厨子。 萧迟爷推开古今，他吹响了口哨，才想起来自己没有带浪淘血金。他几步到了马厩，牵了匹马就上。乌子瑜想拦住萧迟爷的马，他说， 总督没有调兵权，贸然北上要被革职查办，我们得先传说二营向。 萧迟没有看吴子瑜，马鞭抽响，他像是利剑一般冲了出去。 他妈的，快去二营传报！ 吴子瑜在原地摔掉了头盔，冲左右喊道。萧迟也在苍茫大雪间奔驰，风撕扯着他的衣袖，他沿着马蹄冲向西北方。寒意冰骨， 持握缰绳的手很快就冻得紫红。马受不了这样的极刑，他只能在大雪里徒步。他凭着嗅觉追到了风雪深处，穿越满目狼藉的战场，在天黑时找到了萧方旭。萧赤也冻僵的手指盖住了眼睛，他仓促地擦拭着什么，可是喉间无法控制地溢出了声音。红雁山的风吹着萧赤也的发，他无助地站在这里，最终失声痛哭起来。 还给我！ 萧赤也滑跪在地，痛不欲生，朝空无一人的战场哽咽道：“ 还给我！” 哈森带走了他父亲的头颅。 还给我！还给我！ 天地的界限模糊不清，暴风雪临袭战场，把红雁东山脉彻底覆盖，游牧间到处都是白皑的一片。哈森原本已经离开了，但是今夜风雪太大了，他担心在雪夜中迷失方向，只能再度回到废弃的驿站。哈森这次率领的蝎子们都长着酷似大周人的脸，他们已经卸掉了那层用来伪装的铠甲，正围坐在一起喝茶。 周， 其中一个擦拭着腰牌，在火光里努力的辨别。 这个人姓周呢？ 我的姓傅，是大境的男人。 另一个也举起腰牌。 狼都来自大境。 带有刀疤的络腮胡子环视这些玩闹的后辈，最后看向一直沉默不语的哈森。 今夜你击杀了狼王哈森，以后你就是北边战场的王。 北边战场一直属于狼王，萧方旭以其强悍占据着红雁山的最顶端。他在过去那20年里令边杀十二部闻风丧胆，在座所有人都对他的传说耳熟能详。今夜他们全胜而归，击杀掉的不是凡人，而是离北的神。哈森吃着茶，闻言对乌里罕露出腼腆的笑容。哈森似乎总是这样内秀，但今夜以后不会再有人胆敢轻视他。乌里罕已经能够预料到未来几年时间边杀将会以怎样的速度横扫离北，他们对现在的离北太了解了。萧继明重伤不愈，萧赤也羽翼未满，主将凋零严重，离北面临着过不去的岭东，而哈森为此等待了很久。乌里罕说：“ 但你看起来不怎么高兴。”“ 出乎意料，我听着他的传说长大，他在我父亲口中战无不胜。” 哈森双手捧着碗，想起自己的战利品。乌里罕想了片刻：“ 俄苏何日会为你自豪？今日被你斩首的，还有离北铁骑。” 哈森喝掉了茶，没有回答。但是乌里罕没有说错，今夜被哈森斩首的还有离北铁骑。一直以来，这枚立在北方的铁臂都显得那么坚不可摧。可当哈森真正站在这里的时候，他发觉离北铁骑有着致命的弱点。这支军队过度集中，他们的信仰虽然诞生于土地，却极度依赖统帅。他们建立的时间太短了，以至于每个士兵都把目光放在萧方旭身上，仿佛只要萧方旭在，离北铁骑就能战无不胜。阿穆尔明白这个道理，哈森也明白这个道理。天琛年是离北铁骑不再占据主动地位的转折，萧继明的退后象征着崩坏的开端，而萧方旭的复出则是让哈森笃定了离北铁骑的要害就在这里。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哦。